欢迎收睇星期一晚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咁今日咧系一个期待已久嘅一集，亦都系好兴奋嘅。咁有两个原因，第一咧就我哋请到两位重量级嘅嘉宾。咁我哋首先介绍下两位重量级嘅嘉宾先。第一位就系张超雄议员阿 Sir， 你好。 第二位咧就系卢思达，网络作家及评论人，系啦。咁亦都有我拍档主持洪恩。咁咧。第二點點解我咁興奮呢，就因為我哋今日嘅主題就叫做誰可來踩界。咁究竟係講咩哲學問題呢，其實就係咁嘅。就我哋身處呢個世界入面呢，都分咗好多唔同國家啦。咁唔同國家呢有佢嘅國界嘅。咁我哋一般呢都覺得呢個國家呢係有權阻止某啲外來嘅人進入去嘅。但你知道而家呢個全球化嘅年代，或者有啲戰亂或者各種政治環境呢，造成唔同國家嘅人呢係會走嚟走去喎。所以呢我哋呢係好感同身受嘅呢個問題。我哋去搭車食飯，身邊嘅人呢好可能呢其實係外來嘅人或者所謂嘅移民。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呢就探討移民嘅哲學問題。咁我哋好興奮係因為呢唔知點解呢講起呢個問題呢，因為可能太感同身受。好多人呢就好激動，好上腦，就好即係見上網啊，即係平時呢就會嘩七情上面咁嘅。咁所以我都好期待究竟呢集出街之後呢啲網民究竟會點鬧我哋嘅。咁所以係第二個好期待嘅原因。好啦，咁我哋就正式開始討論呢個問題。咁洪恩不如講下點解哲學上要點樣討論呢個問題嘅呢。 我諗討論之前可能我哋即係都要講返清楚嗰個背景先。因為其實我哋呢個哲學嘅傾就其實就可能講起移民啊難民呢啲議題，可能大家諗到好多政策嘅討論啦，咁樣 社會科學嘅問題啦。 係啦，咁但係我哋今日呢就唔係主要就唔係想傾政策討論嘅，我哋就想探討呢啲移民難民或者係關於新移民嘅問題背後，我哋對於一個國家佢或者一個地方應唔應該接納外來嘅移民入嚟嘅時候，佢背後會有啲咩原則上嘅考慮呢，或者一啲道德上嘅理由去接受或者唔接受呢，要考慮啲乜嘢呢，喺原則上即係我哋係想討論呢個原則嘅問題多啲嘅。咁而當然啦，中間可能會用到一啲政策上面嘅情況或者現實入面嘅情況嚟做一啲例子或者做一啲討論咁樣，咁當然係會嘅。咁但係我哋主要係想關注嗰個背後嗰個道德理由同埋背後政治哲學上面嘅嗰個考慮嘅。 咁因為我頭先講到啦，我哋一般都會覺得一個政府係有權唔俾某啲人入嚟噶嘛，但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又會覺得咧有某啲考慮咧係重要嘅，或者某一兩類嘅移民咧係應該個政府要俾佢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主要探討兩個嘅，如果有時間就探討第二個啦，但主要係探討第一個就係難民，即係呢個可能對西方世界就討論更加熱烈啦。就算我哋覺得個政府有權唔俾人入嚟。但如果嗰啲人係難民嚟嘅話咧，我哋似乎會覺得大啲理由俾佢入嚟嘅。咁我哋第一個考慮嘅因素就係難民啦。如果有時間，我哋討論埋第二個因素，就係關於家庭團聚啦。咁呢個可能影響香港就更加多啦。就係如果嗰個外來嘅人係我哋本來嘅人，本來內地人嘅即係入邊嘅人嘅一個家庭成員嘅話，可能係多啲理由接納佢嘅。咁所以我哋就探討呢兩個。咁我哋就正式進入第一個難民問題先啦。咁我哋點解會請張超雄議員呢，就因為 難民之父 係啊，我都唔好意思講，點解Apple就自己講咗出嚟，因為上年嘅上屆選舉又印曬 banner， 咁唔知邊個就稱呼張議員係難民之父，咁似乎你應該對難民係多啲同情啊，或者正面啲嘅態度，咁可唔可以講解一下你嘅立場，或者你對呢個議題有啲咩認識咁樣 呢？我係 當然是 同情啦，我覺得其實香港根本都是個難民社會嚟嘅，當然不是你呢代啦，我自己媽媽都是難民啦，我公公婆婆都是難民，即係佢哋係走難落嚟嘅，咁我見到即係掛喺我阿公阿婆屋企張有幅油畫，係我阿公自己畫嘅。就是畫一個景象，佢哋全家走難落嚟嘅時候，咁我阿媽喺度，即係佢係大家姐。咁個有一個請嘅工人咧，即係佢哋都係知識分子嚟嘅，咁有啲錢嘅。佢走難落嚟嘅時候，就請咗個轎夫，咁就孭住兩個籮，兩個籮裏面咧就有啲小朋友喺度，即係我啲阿叔啊嗰啲係阿姨啊嗰啲啦咁。咁所以我自細我都知道，即係其實。難民呢一個咁概念啦，咁我覺得即係難民係一個 被人迫害或者要逃离一啲灾难，咁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如果个新嘅地方系对佢系歧视或者即系唔欢迎佢咧，其实好好惨嘅。咁而香港其实我哋成个发展咧都系好多外来嘅移民啊、难民啊咁去构成。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我哋香港都唔对难民系有一个比较正面人道嘅立场咧，我觉得就真系好讲唔过去。 所以你会唔会觉得呢个系一个责任？即系香港作为一个即系比较富裕嘅社会，你会觉得系一个责任，一定要去帮呢啲难民？ 我觉得系啦，即系其实呢个都系国际社会嘅责任啦。当然喺即系政策上，联合国有啲公约，如果你个国家或者你个地区，即系香港唔系国家啦，我哋依附喺中国大陆。咁如果我哋系签咗啲公约嘅话，我哋当然有责任啦。但系香港系冇签难民公约嘅。咁所以其實香港而家如果喺政策上咧，其實我哋唔接受任何難民，我哋亦都唔去承認有難民呢件事。咁所以實際上咧，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咧，就只不過最多咧係嚟到我哋識別佢。如果我哋都認同佢係難民嘅話咧，我哋會交俾聯合國難民公署，由佢去將佢嘗試擺喺第三國。咁我哋係永遠都話。即係而家喺政策上，永遠都唔收呢難民嘅。 你就覺得，似乎你就覺得道理上，我哋都有責任。 我覺得道理上有，我覺得其實我哋係唔合理嘅。即係我哋咁經濟咁好嘅社會，你話香港係咪完全唔可以容許有難民嚟到定居咧？咁我覺得講唔過去咯。 咁唔知盧斯達你又點睇咧？即係張議員就覺得。我哋是責任嚟嘅，要收啲難民。你自己會有咩立場咧？ 頭先兩位主持人就話，即係問緊有乜嘢係難民係應該收嘅，或者係比較係有理由收嘅。我覺得佢如果喺嗰佢喺原居地嗰度俾人係迫害嘅，佢喺嗰度真係會即係例如我哋香港都有人俾人诬告嘅，即係喺我立場度啦，佢可能係警民衝突，咁佢就俾人判唔知幾多年，咁佢要走人， 即係政治犯咁。 係啦，我覺得佢係應該走嘅，同埋我覺得佢係難民嚟嘅。咁如果佢喺嗰個地方真係要走，真係要一唔走唔得嘅，咁我覺得係即係香港或者某一個地方收容佢係 OK 嘅，我覺得係，即係因為佢喺嗰度嘛，即係會好大件事。咁但係。我又唔會同意香港係以前係一個難民社會，但係而家就要用翻個標準，因為其實如果要講話香港係移民社會或者難民社會，咁我哋而家就一定有一個例如原罪或者責任去一定要收嘅話，咁我覺得係講唔過，因為好耐以前即係呢個世界嗰啲人咧係即係講原始嗰啲人啦，佢哋係可能係雜交或者係見到啱嘅就拖入山洞咁，即係我講粗鄙少少。咁唔代表以前係咁，唔代表而家都係咁噶嘛。即係一個社會由一個難民好粗放嘅社會，變成一個慢慢建立起嚟，慢慢有好多規條，有好多空間限制，有好多醫療，有好多交通，有好多學位嘅限制，仲有啲文化上限制，即係例如。一個地方耐咗之後，佢有一套自己嘅文化。咁如果突然間有好大量嘅人衝入嚟，我頭先講嘅嗰啲難民咧，我覺得唔會好多啦，即係唔會話多到好似將我哋包圍咁啦。但係如果嗰啲所謂嘅難民或者移民係令到香港嘅嗰啲文化突然間或者生活方式啦，突然間改變得好快嘅時候咧，香港裏面嗰啲人咧係自然係會有一種反感，咁咪會有衝突咯。所以我覺得個難民同埋嗰個移民。是不是以前是難民社會就代表我們現在要無條件地去做呢？我又覺得不是，我覺得是有一個公理在裡面，就是我們想究竟會不會太多，太多會不會令到裡面本身的人是不開心或者是不適應，那我覺得是一個要想的問題。 我可以試一下理解一下，就是你意思就是說本身你對於一個人，如果佢係難民，即係可能佢自己國家都住唔到落去㗎啦，咁佢一定要走，如果咪可能即係人身有安全嘅威脅，人身安全威脅啊咁樣。咁你就同意我香港就或者呢類嘅富裕啲嘅社會就有責任要去收留佢哋啦。咁但係你就覺得咧有呢個責任咧，就同我哋以往歷史上面係咪難民國係咪難民社會 其實冇乜關係， 就冇關係嘅，即係 你話人道咯，即係話佢喺嗰度係會死嘅。咁你梗係接佢過嚟啦，即係咁。但係 如果是話嗰、那個難民嗰、那個，因為其實大部分社會都是移民㗎啦，即係唔會話我由細到大萬世一係都喺呢度嘅，唔會噶嘛。咁、我覺得如呢、這個係即係大家要諗呢個問題，我覺得係我會好即係好現實咁睇咯。咁、嗰個問題就係唔係話我哋個先祖係移民，咁我哋而家就有一個必要性喺度，我覺得係唔成立嘅。當然你話人道嗰啲可以再討論嘅。 所以我覺得。阿佛同埋盧斯達其實都認為某啲情況要接收，有責任接收難民啦。只不過理由有啲唔同，即其實阿佛都同意有人道理由。 當然， 盧斯達都同意，但係阿佛頭先用個古仔嘗試講一個好重點，就係、是、因為香港以前都係一個移民城市或者難民城市，所以我哋而家咧就亦都有多一層責任去接收難民。呢、這個理由其實都幾常見喎，即係唔係香港啦，甚至美國嗰啲咁樣好多左翼或者美國支持難民或者失移民非法移民嘅人都會用呢個理由嚟做佢嘅論據噶嘛，就係、是、因為美國本身就係更明顯係一個移民國家，咁我哋而家有咩理由起埲牆啫咁樣？咁但係盧斯達就覺得以前嘅關而家咩事呢？ 其實我同意阿盧斯達，即係我哋對難民嗰個責任或者我哋願意人道接收佢咧，同我哋歷史未必一定有關係。即係我哋有難民或者移民嘅歷史，但係咧，我哋今天個價值觀、我哋嘅生活方式、我哋嘅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同埋秩序咧，都係由我哋過往慢慢累積建立上嚟噶嘛。我哋的確有呢一個移民難民嘅歷史嘅話咧，我哋上一代都仲喺度。我哋都同佢傾偈嘅時候，佢哋嘅記憶仲喺度。咁呢個就加重咗香港喺呢方面嗰個責任，或者對難民嗰個相對同情、人道嗰個態度咯。 咁我估今節都好快地講咗兩個理由，點解要接收難民？一個係關於人道嘅，咁就兩位嘉賓都同意啦，就係佢好慘，咁我哋咪收咯，俾人迫害喎。第二個就同歷史有關，這個就可能有啲爭議啦。盧斯達可能唔同意，但阿佛就覺得呢個好重要嘅。我哋過往有移民同難民嘅歷史咧，係一個 additional 嘅額外嘅理由，使得我哋有責任去接收啲難民。咁我哋下一節咧繼續討論呢啲理由係咪真係咁重要咧？好，我哋翻到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咧，上一節就討論到咧，除咗人道理由之外，歷史係咪一個額外嘅理由，令到香港更多責任接收啲難民或者其他地方一樣啦，美國啊、支持處理歐洲嘅國家。咁盧斯達係咪有啲回應咧？ 啊，頭先阿朱文講過，即係 sum up 我個意見嘅時候，就大概係講到歷史咧就未必同我哋而家有關嘅。咁我又唔係咁講嘅，即係我意思係以前同埋而家係會有一個唔改變嘅，即係時移世易。其實以前都未必真係咁輕鬆嘅，所謂嗰個難民，即係我諗上一代嘅人會更加清楚啦。其實突然間嗰個人口暴漲，其實係會令到社會係產生好多問題。我哋所講嗰啲可能雙十暴動啊、六七暴動啊，你話除咗有政治黨派喺裏面，即係你中國大陸嘅共產黨、國民黨喺裏面都好啦。其實佢個原因其實都係因為有一部分原因都係因為突然間個社會膨脹，咁個政府就算係幾叻都好啦，何況當時個政府就唔叻啦，佢都冇辦法可以一時間可以將大家顧得好好。我覺得如果嗰個講歷史嘅話，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哋喺個難民嘅社會開始咁樣嘅話咧，其實我哋係咪應該更加有責任去照顧好，即係我哋自己嘅人， 本土嘅人？ 咁因為我哋嗰個問題就係我哋唔可以令到啲即係如果太多難民或者太多移民令到個社會失衡，令到個政府係顧唔到嘅時候，咁啲移民又辛苦，咁啲本土人又辛苦，咁咪累鬥累囉。咁我覺得其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其實關同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同有冇一個可以有效運作嘅民主都有關嘅，我覺得話你去諗我哋去點樣收唔收好？因為其實你問一般人，佢同你講，咁個政府都唔係我揀嘅，但係我就有責任去，即係我哋其實冇一個人口政策嘅，我哋嘅人口政策其實係我哋嗰個移民審批權喺人哋嗰度，咁我哋其實係冇辦法去控制個政府，從而去控制嗰個收多收少嗰個問題。當然你話可以話呢個係哲學問題，但係問題係對一般嘅人嚟講，佢就會覺得政府我又冇得去揀。 但是同時那些融合的成本呢，就我們有個都有份比，我們出街會見到，我們出街會逼巴士逼地鐵，交通系統即係一炒，咁我哋就唔使翻工啦。或者係醫療，我哋點解要即係要排成年唔知做咩手術咁樣？而家去到國際，去到台灣都知道我哋原來係睇唔到醫生嘅咁樣。咁呢啲成本係人哋會俾，即係一般嘅人會承受到，但係佢會覺得我都想去分究竟邊個入到嚟啊？但係我冇咁嘅權力，咁佢會好沮喪，咁佢嗰衝突是會加強，因為一般的國家都可能話，不如我哋而家選一個比較嚴厲啲嘅黨上去，咁我哋可以擲一擲啦咁。但我哋根本就冇呢個機制。 我想講少少就係，因為頭先咁聽咧，即係我哋上一次討論嘅時候，其實好多時講咗好多，我哋覺得啊，佢哋應該幫佢哋嘅，即係佢哋有咁嘅責任要去。 最主要係人道理由啦。 係啦係啦，咁因為佢哋講緊佢哋生死存亡啊嘛，咁但係似乎一去到咁，但係你實際收落嚟嘅收入嚟嘅時候咧，你唔係冇成本嘅喎，你好多時例如頭先都話，你可能影響你成個社會運作嘅喎，如果你收得太多，咁或者可能影響你個民主社會添嘅喎，如果你啲人入到嚟可能同你哋即係佢同你個對於社會個民主嘅理念嘅睇法唔同啊，或者有其他文化上面嘅不同咁樣，可能影響你成個文化嘅結構添嘅喎。咁似乎一去到呢啲位咧，我哋又覺得又好似又收唔到喎。即係我想問多句就係、是，即係盧斯達，你會覺得係咪即係既然我哋係咪應該要保護我哋呢一啲即係似乎本土嘅或者本身我哋社會嘅運作重要過去救嗰啲真係即係？即係好危急嘅難民咁樣，你係點樣睇咧？呢個位， 我覺得危急嘅難民咧，即係例如你話去到真係佢唔夠會死咧，我覺得呢啲係大家係有責任去幫得咪幫咯。咁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好多例如香港咁嘅情況，其實我哋九七年之後到而家係多咗百幾萬人啊嘛，大家計咗條數出嚟，呢個世界應該都冇乜另外一個地方啊，正確啲咁講。即係會突然間喺咁短時間裏面增加咁多人，而我哋個政府咧係好明顯係冇咁樣進步嘅，即係冇跟住呢個幅度去進步。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而家嘅移民啦，尤其是中國大陸嗰啲，其實同埋我哋當年嗰啲咧係兩班人嚟嘅，我覺得係。以前咧真係我哋聽好多啦，即係我唔走咧會俾人批鬥喺上面，我唔走咧，係會俾人充公啲財產，我要一定要走落嚟。咁我覺得嗰啲咧就無可厚非喎，真係。但係而家嘅即係大國崛起啊嘛，中國好強大噶嘛。咁但係佢又落，即係佢已經唔存在嗰個話，佢喺上面嘅話會好大問題嘅嗰個情況。可能佢喺上面可能個空間仲大啲添嘅喎。其實好多個我都聽到好多就係佢俾個例如香港男人呃咗落嚟。佢扮闊佬嘅，跟住佢就喺香港發現，原來香港生活係，因為佢個資訊唔夠多嘛，對香港，佢發現原來香港係仲辛苦過佢喺中國嘅，即係我都聽唔少，佢只要咁講翻出嚟，當然會俾人鬧啦。但係佢會講，其實我可能都有啲後悔咯，即係我可能如果冇落嚟嘅話，我仲有個户籍喺上邊咁樣。咁呢啲個案， 但 係 呢啲我同意，就係呢啲同我哋一開始想 focus 喺難民度有少少唔同嘅。即係難民係多啲道德訴求嘅，即係佢真係好慘，俾人迫害。呢啲 general 啲 case 我哋之後再討論，但我都想翻返去難民嗰度先。即係我意思係按你頭先嘅講法咧，其實難民咧都唔係無條件接收佢嘅。即係就算人道理由都好咧，譬如有啲哲學家會有個比喻係救生艇咁嘅比喻，即係喺個救生艇上面，咁有啲人喺度就嚟浸死啦。咁我梗係有人道理由要拎佢上嚟啦，但係好多令到如果架艇會沉嘅，咁啊全部人一齊死。咁呢啲情況，就算我哋一開始有人道理由救某一個人，都唔代表我哋要拎丁曬上個艇度啊嘛。因為我哋一開始就係為咗救佢，先要俾佢入嚟啊嘛。但如果入咗嚟係會一鍋熟嘅，咁我哋咪冇責任咯。所以就算係難民都好咧，都似乎有啲情況，如果係按你話學你講係會爆煲嘅，攬住一鍋熟嘅，其實我哋都有理由唔俾佢入嚟嘅。 但其實而家係咪真係去到爆煲咧？即係呢個 咁當然都係好極端嘅情況啦。 因為啱啱可能講到好似就話喂，都咩都爆㗎啦，即係交通啊、醫療啊，全部都爆㗎啦。但我哋其實未收開始收難民，即係我想講，我哋即係頭先都話啦，我哋根本 一個都唔會收。 係啦，我哋係冇難民㗎嘛。咁好似已經講到，雖然都好有人道理由去幫，但係其實咧。可能幾個都頂唔順㗎啦，或者甚至多少少都頂唔順㗎，係咪去到咁誇張？ 所以就係頭先我聽到幾位都係講咧，太多啊。咁即係咩叫太多係最重要啊？咁而家香港嘅難民，係咪太多？ 咁即係如果我哋將香港而家大概頂籠有10,000人到啦喺度，而且個數目咧係急速下降緊啦。10,000人以一個700多萬人嘅城市咧，即係而嗰個數字咧其實係下降緊啦。我哋同歐洲或者其他地方比咧，係冇得比嘅。咁如果我哋話而家香港啲人嚟嘅難民嘅數字太多逼爆，咁我諗點都講唔通啦。況且而家我哋政府嘅態度同埋個政策直情係一個都唔收嘛。但所以根本唔構成頭先大家所講嗰啲嘢嘅，完全唔出現。 即係隔艇其實好大嘅， 冇錯啦。 咁仲有好多位，同埋甚至你可以 set 啲 margin 嘅，即係可能隔艇最多載到100人嘅，我哋去到70人停都 OK。但係而家事實上我哋收得1-2個咁樣，仲有好多個位可以收多啲。但我又想再推進多少少，就係係咪人道理由，即係一個咁強嘅理由構成一個政府嘅道德責任去接收佢呢？因為其實事實上個世界每日都有好多不幸嘅事發生緊㗎啦，即係就算唔係難民嘅，你非洲或者中東之如此類一啲打緊仗啊嘅國家，都有啲生活喺水深火熱之中嘅人。咁但係我哋唔會覺得你要捐曬啲錢㗎嘛，即係唔會覺得你有責任去捐錢。即係哲學上咧，嗰啲叫做超義務，即係咧你做咗咧係好事嚟嘅，咁我道德聖人咯，威咯，勁。但係唔係我義務嘛，我唔做你冇得鬧我嘅。咁就好似捐錢咁咯，我唔捐你冇理由鬧我噶。咁如果政府睇住啲難民死，係咪都有道理鬧佢咧？咁同捐錢係好似嘅，我覺得。 唔係有爭好遠。而家個問題係人哋嚟到你門口啊嘛。你也門嗰度打緊仗，你話即係嗰邊好慘，你捐唔捐錢？嗰啲係同你距離好遠啊嘛。咁但係難民就係佢嚟到你門口，佢入咗嚟。咁佢話你聽，我而家喺出面死緊頭，你唔幫我，我就會死㗎啦。咁你係咪唔幫佢？係咪兩件事嚟嘅？所以 距離遠近真係咁重要咩？即係而家呢個年代，以前就話香港好難幫也門嗰啲人，但係其實而家譬如我哋拍完節目，撳個掣就可以捐到好多錢，可能救翻幾個也門好慘嘅細路仔咁樣噶咯喎。 唔係，咁而家都有渠道啦，即係亦都有啲國際救援組織喺呢啲災難嘅時候，佢哋都會發動，咁香港人都會捐啦。但係真係嚟到咧，咁我覺得個社會都係要回應啦。就而且呢個係迫切性啦。如果我哋唔回應嘅話，因為佢已經喺我哋面前啊嘛。咁我哋唔回應嘅話，咪直情係即係逃避責任咯。 所以你覺得當佢真係嚟到我哋呢度去求援嘅時候，起碼喺呢個情況下，就係本身已經係一個義務，即係一個有呢個責任，就唔可以話好似捐錢做善事咁樣，係做又得，唔做又得，做咗就好，唔做都唔緊要，即係就唔係咁樣噶啦，已經。 冇錯， 因為我覺得仲有一個要考慮嘅，就係點解嗰啲人成為難民咯？即係乜嘢令到佢咁慘？即係如果同我呢個政府冇關嘅話咧，我覺得我似乎好多人嘅常識就覺得我嘅責任低啲嘅。即係所以嗰個難民成為難民嘅嗰個原因咧係 matters 嘅，同一個政府有冇責任？所以令到點解令到歐洲嘅嗰啲支持難民嘅嗰啲人咧，有另一個好強調嘅理由，就係點解中東搞到咁咧？係佢因果嘅嗰、那個佢造成嘅嗰個混亂情況，令到嗰啲係難民，所以啲歐洲國家大啲責任接收。但如果落翻香港，可能南亞嘅或者支持佢嗰啲難民同香港政府冇乜關係，即係唔係香港政府搞到佢哋咁慘嘅？咁大家覺得呢個係咪一個另一個考慮咧？即係嗰啲難民嘅嗰個背後點解會變成咁？ 我諗你一個群體去或者一個國家點去睇有冇理由去收？咁我諗係睇下個政府或者嗰啲人究竟係以一個即係好普世嘅角度去睇嗰啲嘢啊，定係其實佢係睇翻我主權國家裏面嗰啲嘢？咁如果係後者嘅話，佢就會覺得，既然你哋搞成咁，都係因為你哋國家自己人咁搞啫。咁我咪睇下做善事咯，即係我做得到嘅咪幫咯。咁我唔幫嘅，咁你都唔可以鬧我㗎。 即係你覺得 depends on 佢個政府自己嘅取向， 係睇你一個普世嘅覺得啊，全人類嘅事，全人類都要有責任啊，定係其實我都係睇自己嗰、那個，即係我同你冇因果關係嘅，咁我咪義務同埋做得就做過嗰種咯，咁樣。 咁阿 Fred 覺得呢個 其實今日你都好難話， 冇因果關係啦，即係一定會有關。但係如果人道立場咧，根本就唔應該問嗰件事添、嗯，即係有危難咪幫咯。 所以就有啲似盧斯達開始講，睇你係用一個普世覺得每個人嘅幸福都重要，咁所以佢咁慘，咁我咪幫咯，因為佢真係會翻去就會死啦嘛。係，咁因果嗰個可能就係有另一個額外嘅理由。所以點解西方國家就特別多理由接收嗰啲難民？因為佢喺個因果嗰個責任係更加重。 或者另外一個角度就條件咯，即係我哋有。 咁我哋下一節就繼續翻嚟討論難民嘅問題。 嗯。 好，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頭先兩節咧，我哋就講咗好多。支持接收難民的正反理由啦，咁其實好圍繞咧都係一個人道主義或者一個人道理由，就係佢哋好慘。咁其實我喺呢節咧就想再推出一個再激進啲嘅立場嘅，就係其實啱啱講到難民嘅定義就係嗰啲會俾人喺原居地俾人迫害嘅人啦，我哋要幫佢啦，因為好慘。但係其實如果按呢個思路落去，點解嗰啲好窮嘅國家嘅人，如果嚟到你門口，我哋係咪有權唔俾佢入嚟呢？即按照呢個思路，其實我覺得一個政府都冇權唔俾嗰啲窮人入嚟嘅。點解呢？有個哲學家叫 Carence 啦，佢就將各界呢個制度咧，比喻成封建制度。點解呢？佢就話其實現代政治或者現代社會其中一個好重視嘅原價值咧，普世價係平等，就係每一個人條命咧，佢幸福咧應該係一樣價值嘅，唔應該咧受到佢嘅出生啦、佢運氣咧影響佢個人生有幾幸福嘅。所以我哋就會批評佢係輸在起跑線上係唔好噶嘛，因為起跑線係唔係我決定，但係會影響咗。所以我哋有二次分配啊、福利制度啊、免費教育呢啲。咁佢就話其實各界都一樣。佢就話你生於美國或者啲西歐嘅富裕國家，同你喺中世紀生於一個地主嘅家庭係冇分別，就係、是、你憑一個出身嘅嗰、那個你冇得揀嘅東西咧，決定咗你條命有幾幸福。咁我哋唔係我哋啦，或者生于一啲穷啲嘅国家嘅人呢，就好似生于嗰啲农民嘅国嘅家庭咁，以前咁佢呢个出身呢就决定咗佢条命系点。咁既然我哋觉得运气应该系拎走嘅，一个人条命应该睇佢嘅志向同埋努力嘅，每个人嘅幸福都系平等嘅，咁点解我哋仲有权有个国家唔俾某啲穷人入嚟呢？所以我想按头先嘅思路，就系好集中喺农民，唔系集中喺难民，所以咁窮人咧，經濟嗰啲要好似想冇啊，佢唔係難民嚟，佢真係敲你門想入嚟你國家，因為我想揾到多啲錢，我想過一個好啲嘅生活，點解唔俾佢咧？我哋唔俾佢入嚟，同以前嗰啲封建地主唔俾嗰啲奴隸或者嗰啲農民入嚟有咩分別咧？大家呢個激進啲嘅立場又點睇咧？ 所以專文，你意思係咪直頭即係話，如果有人佢純粹我又唔係難民嚟嘅，我國家冇打仗、冇饑荒、冇天災，但係純粹我係覺得喂你嗰度生活好啲，咁我佢嚟 join 你哋玩啦，咁樣即係我攞埋你啲福利啦，咁樣你係覺得係喂咁調俾佢入嘅呢啲人都？ 我或者我調翻轉講啦，就係、是、我哋有咩權唔俾佢入咧？ 啊， 即係我想調轉個問題，因為好多時講難民或者講移民問題，我哋問佢憑咩入嚟啊嘛？但係頭先盧斯達其實都提到一個民主嘅精神啦，就係、是、一個最重要就係、是、如果嗰啲制度或者嗰啲管治係強制性嘅，係、 嗯、 要得到我同意，我即民主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精神係咁啊嘛，就係、是、你冇權管我噶嘛，其實係、嗯、你要 justify 自己，如果你要管我，唔係我要 justify 自己，我唔俾你管咯。所以調翻轉嘅個問題係唔係啲人點解有權入嚟，係調翻轉一個政府點解可以喺個邊界度拿住支槍唔俾嗰啲人入嚟呢？因為你諗下，呢個人呢、這個制度係影響外來嘅人，但係外來嘅人從來冇得到民主授權，嗰、那個人揸住支槍喺嗰條界嗰度喎。咁所以基於平等、基於民主、自由呢啲咁嘅所謂普世價值咧 ，Carence 咧就會推出一個好極端嘅立場，就係唔止難民，直頭應該開放邊界。咁唔知道大家又點睇呢個咁極端嘅立場？ 咁就即係、就是、你一個社會咧，你大家一齊創造一啲嘢，然後大家又要分配一啲嘢。 嗯， 咁呢啲都要有秩序啦。 嗯， 咁即係如果你話完全冇邊界或者冇國家冇一個即係、就是、範圍， 咁呢個創造、生產、分配就會好亂。 我唔係話完全冇國家嘅，即係呢個係好多人對嗰位哲學家嘅批評。但佢話有嘅，即係只要你諗下歐洲而家各國，咁佢有國家， 即係好似歐盟， 係有個國界噶嘛，只不過係開放邊界啫，啲人係可以隨意入嚟嘅。咁唔知大家點睇呢種狀態會唔會理想啲嘅世界？ 你講起歐盟咧，我之前聽一個朋友啦，咁佢就係一個喺英國度住嘅利亞人嚟嘅。咁佢就喺即係歐盟即係英國係傾緊脱歐嘅時候咧，佢係支持脱歐嘅。即係你會以為咁聽落，你會以為佢係支持留歐， 因為移民啊， 佢係利亞人嚟嘅。但係佢就話佢係有錢嘅利亞人。佢就話咧，佢點解要支持英國脱歐咧？佢就話咧，歐盟咧裏邊咧嗰啲歐洲裏邊嗰啲歐盟裏邊嗰啲人咧，好易移民去英國。但佢身為一個利亞人咧，因為非洲，佢就話佢自己好難移民去英國。佢就覺得自己非洲人俾人歧視，所以咧歐盟呢樣嘢咧係歧視非洲人嘅咁樣。即係佢一個咁嘅角度去解釋，其實就算你話歐盟嗰、那個有國界係而係開放嘅。但係佢都唔係對所有人同等開放嘅話咧，咁即係照你嗰個講法咧，都係唔公義，都係唔公平嘅。 係啊，佢直頭覺得係全世界都應該要俾。 好簡單，我問一個問題，就係憑咩啫？即係個地球你嘅咩？即係條界你憑咩？即係就好似我哋會問香港政府，你憑咩管我啫？點解我要守你啲法律啊？即係嗰條界，你揾個 主持去問，主持去。 即係我覺得呢個問題係 去同我傾話，想揾我嚟嘅時候咧，咁我哋講嗰啲問題就係話，有啲咩考慮去考慮收唔收嘛？其實呢個問題本身已經係一個有取向嘅，即係話可以唔收嘅。但你嗰個講法就係話有乜嘢理由唔收嘛？嗰、那個問題就係、是、我覺得一定有理由去講呢樣嘢，因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咁你有交税，你有勞動，你有建設，你有喺度生活，咁嗰個國界其實就係對於國界後面嗰啲人嘅一種責任嚟嘅咯，即係你要向佢哋負責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咁外面嘅人可以 free ride 嚟啊嘛，即係講得簡單啲就係、是。咁所以我覺得個政府又好，一個國界又好，一個主權都好，佢都要向嗰啲去有份去。建設呢個社會嘅人負責噶嘛，咁所以佢覺得條街好多人佢唔開心，咁佢都應該可以反映意見啦。 我同意 free ride 係一個問題嚟嘅，但係就算我的福利制度淨係分配俾本土嘅人都仲有機會有 free ride 噶嘛，咁但係唔代表我哋要取消福利制度啊嘛。正如呢、這個有個如果開放邊界，有機會有啲 free rider 入咗嚟唔貢獻就攞福利，咁係唔好嘅，但係唔代表我哋就要 block 咗佢咯。咁可能佢入咗嚟，佢會貢獻噶嘛？咁正即係福利制度嗰一樣啊！即係咁福利制度，你而家醫院啊或者綜援都有機會有濫用噶，但係唔代表我哋要取消綜援啊嘛。咁所以一樣有機會 free ride， 唔代表我哋就要揸揾個人揸支槍唔俾人入嚟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唔推唔到嘅。你問我就 唔係即係呢個一齊生產、一齊貢獻、一齊分配、一齊共享成果，即係呢一個社會契約咧。咁都係要有一個 範 即係範圍啦。你冇咗範圍嘅話，咁嗰個秩序即係點樣去操作呢？其實好困難。咁而且人即係都係群體動物嚟㗎啦。即係我哋本性就係聚埋一堆，然後喺呢一個社群裏面，我哋就建立一個社會契約。然後大家都盡量遵守呢個社會契約，咁我哋個社會即係嗰個群體咪有一個叫做安樂嘅生活，有一個秩序喺度咯。咁當你呢個秩序，如果你話我哋隨便可以互相轉換嘅咁，咁但係人係有好多唔同嘅群體，唔同嘅群體自然有唔同嘅秩序。咁呢個秩序一有矛盾。互相唔平衡嘅時候，你話我哋都唔緊要啊，亂即係冇界別嘅咧。其實喺個人即係人類群體社會同埋呢種咁嘅秩序上面咧，係運作唔到啊。即係哲學上我同 頭先我講你講嗰樣嘢，我冇研究，但係有啲人同我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去到一個位置就係、是、咁點解美國人民主制度投票，我哋香港人冇得投咧？ 即係嗰個問題其實差唔多嘅，即係點解美國？ 因為佢影響曬㗎嘛，美國世界係啊，點解選緊世界？ 應該我哋都有份投㗎，但 係 但係我覺得唔係，因為美國政府 suppose 係應該係向美國人民政即係負責㗎啫嘛，咁所以我哋嗰個政府都應該向我哋負責㗎嘛，咁所以佢係應該係有一個理由或者佢去審核，即係嗰啲外來嘅，即係如果你話冇我哋要俾一個理由去說服外面啲人，我覺得係唔使嘅，因為你啲權力係由我度，由我哋去賦予㗎嘛。 但嗰個人揸支槍唔係淨係肥自己入面嘅人㗎嘛，佢肥埋外，即係我覺得民主嘅精神就係，如果嗰樣嘢係強制性嘅，你要得到我嘅授權、我嘅同意，你先有資格管我咯。即係我理解民主最核心嘅精神就係咁嘅。 但其實就好似例如你話我屋企係我嘅私人嘅財產範圍，即係當我間屋係我自己買嘅，咁你我唔俾你入嚟，咁然後你揀要入，咁我梗係可以用武力去趕走你啦。 咁呢個咪美國嘅情況咯，係即係佢真係攞啲槍射你㗎嘛。 但就同你講嗰、那個，因為你講到好似每次一用一啲武力啊咁樣，你就一定要得到嗰人同意。但係我唔俾你入嚟，我唔使得到你同意啊，照計。 但因為你呢個情況係你先 establish 咗你嘅嗰個私有產權啊嘛。 係啊，但美國。但國家之間，你係覺得係冇呢一個，即係話呢個。 我覺得國家係人民嘅私有產權嚟嘅。 係啊，即係會唔會呢個諗法 共同擁有嘅土地，所以就好似一個物業咁嘅個國家就 係。係啊係啊，即係如果你覺得我即係點解我美國一開始有咁多係唔公平嘅，咁 OK， 咁可能可以傾點分。咁但係分完之後，我都照計，我都有自己嗰份㗎。咁我嗰份都唔係你隨時可以過嚟攞㗎。 嗯，但係個問題就係國家點解開始可以劃地為王嘛？都是民主嘛，就是因为那度啲人选咗佢嘛，但係都一定要得到嗰个授权囉。即係我其中一个理由一个思路就係冇得到授权点解佢有资格唔俾人入囉。 我諗啲人建立好多嘅制度或者思想，其实去到歸根究底其实都系基于一个原始嘅，就係想保护自己私有产权。我觉得喺政治发展上又好啦，其实好多人都系为咗要点解要寫契约出嚟啦，点解要寫啲宪章出嚟，就係、是呢度係我嘅，即係點解要有槍啊之類，其實都係講緊一個社會點樣唔會亂，就係咁大家咪劃好自己啲界咯。咁嗰個世界都係咁啫嘛，我覺得係。如果你唔劃好啲界嘅話，咁咪大家打交咯。 同埋嗰個安全感咯，我諗，即係如果你呢個秩序可以隨時變嘅，嗰、那個生產同分配嘅模式又隨時變嘅。咁你個成個社群冇咗個安全感，冇咗個穩定性。 但我想問，咁呢啲你哋反對我嘅理由，會唔會都適用翻喺頭先嗰啲難民情況上邊咧？ 都大致上適用嘅，即係所以當即係如果好似你嘅兩位都講，當個社會受到好大量嘅外來人口去衝擊嘅時候，咁佢自然就覺得唔安全啦，自然就會即係反抗同埋即係抵擋呢種情況啦。咁所以我覺得呢種情緒係好合理嘅。 嗯，咁所以係嗰、那個情緒係關於文化上邊，定係真係人身安全上邊咧？即係嗰個不安覺得。 我係文化先嘅，即係等於你想話，都未必會真係爆煲嘅，都唔會爆。咁實際上個人個地球可能可以仲塞多60億人落去嘅添，其實可以。但係問題嗰啲人個心理上壓迫感係好強，即係等於你搭地鐵，你同嗰人好貼嘅話，你都會覺得即係阻住曬咁。 尤其係佢嘅文化同你唔同，你就特別唔中意。 可能佢講嘅嘢啊，佢諗嘅嘢啊之類咁樣。 但呢樣嘢會唔會？我覺得係因為我哋就係好唔習慣去諗呢樣嘢，因為你長期好似我哋睇唔到其他人有需要，冇去思想上面去 prepare， 我哋係要出手去幫嘅時候， 所以只不過 就一路有嘢發生，我就覺得啊，做乜突然間要我啊？ 習以為常就當咗有道理。會不會只不過係我哋不嬲係咁，但係唔代表有道理。慣咗就以為係啱。咁我哋呢一節咧就講完啦，我哋下一節咧就轉去討論家庭團聚呢個移民嘅理由係咪正當嘅咧？嚟到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盧斯達應該有啲回應先嘅，我交個時間俾你。 頭先就專門講到，即係我哋講地鐵嗰樣嘢嘛。咁其實無論喺個國家又好啦，地鐵又好啦，其實嗰啲人咧，唔同嘅人咧，對於嗰啲外來嘅或者係同佢唔係好同嘅嘢咧，無論係文化又好啦，人又好啦，或者體制又好啦，佢嗰個接受能力咧都未必係一樣。有啲人嘅接受能力係好高嘅，佢本身就好包容嘅，或者好冇所謂嘅。但有啲人咧就好係死守喺自己嗰套嗰度嘅。咁呢啲人咧係應該係都有好多嘅。亦都可能是大眾主流的，咁其實你係冇辦法咧去鬧佢哋話點解你哋唔可以包容多啲， 因為其實你可以鬧嘅，但係佢哋唔會改變，即係你好難改變，或者要好長時間先可以改變。所以其實你無論係制定政策又好，你諗呢樣問題到呢啲諗埋嗰啲人個接受能力咧，係冇辦法一下子提高。咁所以咧，你嗰啲外來人口咧，亦都冇辦法一下子提高好大量，因為佢哋會心理上、精神上係唔適應。 嗯，但我有少少回應喎，對於呢個論點，因為我覺得我哋要再，我同意嘅係好多人接受唔到啦。咁但係我哋要問佢接受唔到呢樣嘢係咪有理由或者正唔正當噶嘛？因為如果單純 未必正當噶，不過佢係咁啦。 但係因為如果係咁，佢唔接受會有引起佢啲反感，就要唔俾某啲人入嚟嘅話，咁其實所有歧視都可以用翻同樣嘅道理去講喎。即係譬如呢個地方點解唔應該？同性戀合法化婚姻咁樣，因為嗰啲人接受唔到，佢哋覺得好嘔心啊。但我哋覺得佢嘅嘔心感應該要再問佢覺得唔啱，覺得唔好，合唔合理咯？就好似譬如一間公司入面因為係黑人，佢就唔請佢啦。咁個理由就係話入面嗰啲員工唔接受黑人。 我覺得移民嗰個問題係同呢啲係兩樣嘢嚟嘅，因為大家講嘅應該唔係講緊話，我覺得嗰啲外來嘅人口係。有一個道德上的墮落或者是那樣嘢，而是講緊話我哋好實際的資源問題，承載量的問題，同埋我哋歸化能力的問題，即係話移民咁希望歸化佢或者希望佢都歸化，但係個社會是有一個歸化的能力的 capacity 嘅嘛，即係話唔知即係啲學者做過一個研究，是要好多年才可以令到即係叫中國的人口佢個。社會意識啊，或者係其他嘢咧，同香港本地人差唔多，係要好多年。咁所以就係有一個承載量嘅問題。而家個問題 就太多。我想回應一下呢個位置，因為一路我哋係一路傾緊，就係究竟我哋要擺幾多資源，或者我哋要用幾多準備去 prepare 做呢樣嘢啦。但其實我覺得我哋尤其講家庭團聚啦，我哋呢節想講就係、是，即係好多時我哋家庭團聚理由去。想入嚟香港住嘅人，其實佢哋講緊係，因為我哋會有家庭團聚係一個權利嚟噶嘛。其實，我覺得呢個位其實要澄清翻先嘅，就係因為我哋成日話家庭團聚係一個基本人權，咁其實係一個咩人權呢？其實我覺得係因為我哋每個香港嘅居民其實都有權去同出面嘅人去結婚，組成家庭噶嘛。咁而當我哋嗰啲人佢哋同出面嘅人組成嘅家庭之後，其實佢哋係個權利係在於佢哋可以係接佢哋屋企人返嚟，或者核心嘅屋企人啦返嚟同佢哋一齊居住，即係呢個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基本權利嚟嘅。咁而即係因為頭先我哋一路討論就好似咁啲資源度點分配咁，但好似冇去正視到其實係佢哋人權的一部分嚟嘅，即係如果佢有屋企人，但你唔俾佢接翻嚟，咁佢點樣生活呢？即係佢點樣？咁佢定係你直頭覺得，喂，如果係咁，不如你唔好同出面人結婚啦。即係你預咗㗎啦，你結得婚咧，你但係我哋冇位啊，我哋又唔諗住預啲位出嚟俾你住，咁所以我哋社會唔接受啊，你唔好結啦咁樣，定係要咁樣呢？ 唔係，我覺得咧，即係其實我哋呢個討論咧，尤其是近年咧呢個討論咧，係建基於一個錯誤嘅印象。剛才盧斯達講的你的講法呢就很典型，即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盧斯達說就是面對大量的新移民，但是很奇怪呢，如果你看回我們香港人口的增長呢，其實很多年來呢個增長都是在 1% 以下，我們平均就算回歸前回歸後，其實回歸前呢我哋有啲時間咧，我哋移民嘅增長係高速嘅添。咁但係咧，其實回歸後咧，嗰、那個人口嘅增長係平穩，每年都係1%以下。咁如果你以一個大城市嘅人口增長咧，其實呢個唔係一個高速增長，這個係屬於緩慢嘅增長嚟。點解我哋有個咁嘅印象？突然間咁多新移民嚟，於是我哋就去問：喂！家庭團聚是不是真的權利來的？但是很奇怪，我們以往是不問的，我們十年前都不太問，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或者十幾年前呢，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行，還有呢是我們曾經大開中門給雙非，這兩件事呢導致到香港人整個對即大陸來的人口的印象全部改觀。 但如果問回一開始洪恩的問題，家庭團聚你是覺得是不用問的，就是基本 當然是啦，而且我覺得以往其實香港人 不質疑這件事，即如果你十幾年前沒有人質疑過這件事的， 咁甚至你可以話跨境婚姻咧，曾經高到去有試過接近五成，而家回落到三成，即係我哋香港註冊嘅婚姻。未來係咪仲有咁多家庭團聚呢？其實都會唔係嘅。其實未來咧，應該用家庭團聚需要咁樣入嚟嘅人口咧，應該逐漸係下降翻。 嗯， 但係就好奇怪咧，但係我哋而家即係去質疑呢個係咪一個基本人權咯？其實唔需要問㗎，即係結咗婚咁，你梗係有權去選擇是但一度啦。如果係跨境婚姻， 但我想提出一個回應嘅，即係我同意，可以同意你家庭團聚一個人權。但系問題係，我哋話某樣嘢係基本人權，唔代表佢係絕對不受限制噶嘛。即係例如，我覺得我中意講咩係我言論自由，都係我人權。但係權利都要受到某啲限制噶嘛。例如，我唔可以喺個戲院度大嗌火燭咁樣。咁所以權利係權利，但係唔代表佢不受限制。所以你話家庭團聚係權利，但係唔代表佢不受限制。可能有其他頭先提到嘅一啲反面考慮、文化考慮、資源考慮。是可以 override 咗個人權嘅，因為人權同其他人權之間會衝突嘅，即係我醫療權都是我人權嚟噶，咁所以係不斷喺度平衡緊咯，就唔能夠就係話哦，家庭團聚係人權，所以就一定得。 咁我覺得即係享受一個叫做合理嘅，即係本地人享受合理嘅醫療，享受一個合理嘅居住環境，享受一個。即係合理嘅行條街都有啲位行，我覺得呢啲都係人權，你又要講人權嘅嘛。咁如果你係淨係去講外邊嘅人嘅人權咧，咁嗰啲都係人權。咁但係問題係，咁本地人嘅人權都要去維護噶嘛。 但我想好快補充一句就係、是，其實唔單止係話，如果例如你話啊，會唔會減單程證限額咁樣？其實唔單止影響嗰啲入嚟嘅嗰啲內地配偶。或者內地子女父母，佢甚至即係其實佢唔單止影響佢哋權利嘅，佢哋影響埋我哋香港本地人去同佢哋組成家庭嘅時候，佢可唔可以接到自己嗰個屋企人翻嚟？其實係都係我哋香港人權利嚟。 所以洪恩嘅講法應該係家庭團聚個人權嗰個位咧，唔係外邊嗰啲人有人權，而係我哋香港人有權同我哋屋企人住埋一齊。 咁呢個正如你所講，都係受到現實制約噶嘛。咁所以就唔係話我有權去娶一個人或者嫁一個人嚟，咁就香港社會就可以無條件咁樣去同意呢樣嘢。 如果個社會已經真係去到話好即係去到個 maximum capacity 嘅時候，咁其實唔單止某一個地方嘅人係應該減少嘅喎。如果咁講，即係唔單止單程證啦，你其他地方嘅移民其實都有嘅，數量都冇咁多，但係可能其他國家嘅外籍嘅移民都要限制嘅咯。如果咁樣講法， 咁而家個限制佢哋係有嘅嘛，佢資產審查嘅嘛，即係你所講嘅例如係一個歐洲人咁樣，一個美國人咁樣。咁但係點解我哋個單程證制度係咁？就是、因為佢真係。build in 咗一個 value 就係家庭團聚係會優先噶嘛，某程度上係比起其他嗰啲例如世界各地嗰啲人，咁、我又唔覺得係即係你問我，我唔覺得家庭團聚係一個絕對嘅人權，因為家庭團聚都係睇你個社會即係唔同嘅人組成嘅呢個社會嘅嗰啲人同唔同意。嗱，你話佢咪資源去到嗰個 maximum 咧？咁又冇得好計嘅，因為個地球可能塞到60億人都得嘅。咁但係問題係啲人嘅民意，嗰啲人嘅日常嘅感受係點？你問啲醫生，點解啲醫生都無啦啦會走出嚟講，就係佢真係做唔掂啊嘛？你有冇辦法大一時間大量增加啲醫生咁？醫生係唔可以突然間增加咁。 所以我覺得咧，而家係講緊個感受，即係如果你話用救生艇呢一個咁樣嘅比喻，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已經唔夠位啦。咁就唔係話家唔家庭團聚添，咁唔准人生添啦，係咪？ 係啊，應該取消嗰啲鼓勵生育嗰啲啦。如果真係會爆 嘅，咁如果真係救生艇嘅話，就你做唔出話掹咁個掉落海啦、但至少你唔好再加人啦啩，咁就唔好講同出面人結婚啦、直情唔好結婚添啦，唔好生仔啦，係咪？所以其實同個資源係冇直接關係，呢、個係直情係一種感受嚟，一個 perception， 我哋就覺得而家綠沉啦。其實咧，你睇翻客觀數字咧，係冇呢回事嘅。即係你好難會想像到啊，因為我哋即係有呢150人落嚟咧，香港就搞唔掂。事實唔係咁。 但就算如果係唔係咁啦，即係唔會爆嘅。但係好多常見反對理由會話唔爆，就算唔爆都好，咁你點解唔調翻轉翻去？翻去同人家庭團聚， 冇問題、啊。 咁呢個 反駁你哋又點樣睇咧？ 唔係咁，但係你一定係俾個選擇俾嗰、那個家庭噶啦，你冇可能話即係從一個人權嘅角度，你話我就係規定你一定要去翻咁、即係點啊？一定要跟老公啊，定係一定要跟老婆？即係你講唔通啊嘛，成件事個問題就係成個審批唔係喺我哋度，我哋咪覺得唔公道咯。再加埋成個生活嘅印象就係內地人嚟到全面侵佔啊嘛，我哋覺得。呢、一個反面嘅感覺，令到我哋所有內地落嚟嘅嘢，我哋都係有討厭，我哋都唔想要。 我唔覺得，我覺得嗰、那個即係討論呢個問題，或者醫生個問題咧，好多人會話數據上係點點點點，但係嗰啲醫生佢嗰個感受咪就係一個現實咯。即係你唔可以話一個數據就係抹殺咗嗰啲人嘅感受，嗰啲人即係唔會死嘅香港人，再多人都係唔會死，但係香港人係痛苦啊嘛。 我同意啊，係感受問題啊，所以即係個我哋就要處理翻呢個感受咯。我哋唔可以抹殺，但係我哋處理感受之餘咧，我哋都要有理性啊。即係我哋唔可以話我哋 處理 醫療爆煲 感受或者一個好理性嘅政策嘅東西啊嘛。 但係我哋唔可以將醫療爆煲怪罪於一啲其實係喺呢老實講，因為成件事係呢班都係香港人嘅家人嚟㗎嘛。 或者去到呢度咧，其實已經走到呢個哲學嘅邊界，因為你見到去到呢啲位咧，就變到好政策上面、數據上面、感受上面。咁我估咧，隔離嘅節目社科咧，就應該會適合我哋呢啲哲學人處理多啲嘅。咁我哋呢集都好開心，用原則角度去討論呢個移民問題。我哋下一集哲學有計傾，再見。